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1集，明月入君心，发自灵魂深处的疑问，我们去报道。曲子潇的朋友何晨并不熟悉，当初曲子潇也从来没有带何晨认识他的朋友，而何晨对他的朋友也不感兴趣。就像是曲子潇不知道何晨在哪个大学上过课，何晨也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做些什么的。比起曲子潇，何晨对曲夫人的朋友要更为清楚些，大概也就比陌生人稍微熟悉那么一点点。所以只朝对方略微点了一下头，就带着潘明月进去了，并继续跟秦冉说话。 对，看到了，稍等，我先带他进去聊聊。 他在道上的身份本来就是公开透明的，没有必要刻意隐瞒。两人进去，大铁门再度被关上，徐子潇的两个朋友还站在门外愣了好半晌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高个子的男人才道， 刚刚那个是子潇的前妻？ 有些不敢置信。另一个人停了一秒才缓缓点头。京城圈子里几乎没有秘密，这场盛世婚礼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曲子潇的朋友都有些难以置信，毕竟之前都没有看出来何晨这么厉害。两个人停顿了一会儿，才走到门的左边，询问看门的人要怎么探监。重型监狱总的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而是几十个国家在一起统一建立的监狱，里面关着的每一个人都非比寻常，想要探监也不简单。这两个人都是之前欧阳威的爱慕者，好不容易打听到这个地方，询问这边的人探监的方式。看门的是个老头子，他半眯着眼，一边看动画片，一边慢三拍地回道， 没有我们老大的手写命令都不行。 你们老大是？ 两人前来自然也找专人查过了重型监狱的资料，知道这里跟国内不同。 哦，就刚刚那个穿着碎花裙米色风衣的。 老头子抽了一口旱烟，又敲了一下烟袋。 没事，别挡着我的光。 两个男人下意识地让开，站在了路边。两人都听清了，碎花裙，米色风衣，不就是刚刚出现的何晨吗？高个子男人朝大门处看了看，好半晌拿出来手机给曲子潇发了一条短信， 我在重型监狱看到你前妻了，你以前究竟是怎么娶到她的？ 整个重型监狱的房子都不高，何晨在这里有单独的休息室，就带潘明月过去聊天。 先喝杯牛奶。 他让潘明月坐在沙发上，拿了一杯牛奶递给潘明月，才又转身拿了另一个杯子，是一杯白开水。 陆兆颖那里的事我知道了，下午援军到达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 潘明月捧着牛奶杯，慢慢的一口一口地喝着，眼睫垂下，漆黑好看的眼睛被遮住了。 陈姐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国吗？ 好半晌，潘明月才开口看向何晨。 这边的稽查工作我差不多已经核实了，最后一点交给我的祖父完全可以。 何晨惊讶地看了潘明月一眼，但也没有拒绝。他把一杯水喝完，才敲着杯壁，没有多问。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处理完明天就走。你先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一下。 与此同时，边境医院，昏睡了一晚上的陆兆颖也醒了。视线范围内没有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人，他直接坐起来，扫了整个房间一眼，按着太阳穴说道， 他 他人呢？ 谁啊？旁边的女人听到，放下手中的苹果，问他。陆兆莹拧眉，双眸的光暗下来，又重新躺回去。 怎么是你？ 不是我，还能是谁？ 女人看向他。刚从外面进来的老张自然知道陆兆莹说的是谁，连忙放下水，开口道： 潘组长昨天照顾了你一晚上才回去，援军已经到了，潘组长也没事。 听到老张这么说，陆兆莹一张挺刺的脸才缓和下来。而潘明月这里，第二天就跟着何晨一起回国了。回国之后，他就开始整理边境的案子，上报汇总，并开始记录所有人的详情资料库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直到一个星期后，罗青跟其他人回来了，他才知道陆兆颖已经回来了。 嗯，又是一个一等功。 风楼城看到潘明月，不由拍拍他的脑袋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其他的，只说了一句： 晚上到叔叔家来吃饭。 潘明月的第一个一等功是一家三口人的命换来的，这是他的第二个一等功。比起之前，这次他明显成长了很多，人员伤亡率只有一。 不了，我还有一个档案详情没写完。 潘明月摇头拒绝。风楼城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也沉默了一下，让潘明月直接先离开。等他走后，他才看向乌云满天的窗外，叹息一声，才继续想着潘明月的升迁问题。潘明月虽然年轻，进稽查院的时间不长，但这回的一等功是真的，整个稽查院还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功勋。但潘明月已经从实习生连跳三级成为组长了，才刚过一个月又要升迁，风楼城都觉得有些夸张，他就暂且搁置下来，先让潘明月再沉稳一段时间吧，太锋芒毕露也不好。外面下雨了，不是特别的大，他没有带伞，就这么慢慢的向外走。流浪汉还站在那个路口，不过有好心人给他留了一把伞。潘明月看得认真，雨蒙蒙地下着，他自然没有看到旁边有辆小轿车驶过来，驾驶座的人降低车速，俯身似乎捡了个东西，视线盲区外不小心就撞到了潘明月。车速虽然不快，司机却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踩了刹车，也没有撑伞，直接下来把潘明月扶起来。 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我送您去医院检查一下。 潘明月的胳膊很麻，因为摔倒在地上，干净的职业装也有些脏了。 没事。 他朝司机抱歉地笑笑，一双眼睛干净漂亮。 是我刚刚在出神，不用去医院了。 可…… 司机还想说什么，但他有急事，最后又给潘明月道歉，并留下一张名片，就匆匆离开。潘明月按着胳膊，应该是蹭破了，可能还有些红肿，他准备回去再看看。潘明月走后，他对面的流浪汉看了看他的背影，想了想，拿出一个很老式的手机，手机锁屏页面是一家四口的照片。他点开通讯录，给其中一个号码发了短信。潘明月往公交站牌走，因为车上有些脏，他也没有坐在位子上，就站在一边等着。等了不到两分钟，一辆卡宴忽然停在了他身边。他愣了一下，后座的门就开了，陆兆莹下车，大步走向他。 有伤到哪里吗？ 他看到他胳膊那一块衣服都蹭破了，想要伸手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又正然放下来。 潘明月抬头看着陆兆义，听着他焦急的口吻，刚刚不怎么疼的胳膊忽然间就开始疼了，连眼睛都有些模糊。 靠，你别哭啊，到底怎么了？ 面对着千军万马在潘明月面前一直沉稳镇定的陆兆影，不由低骂一声。 没事。 潘明月擦了擦眼睛。 就是胳膊疼。 刚刚撞到了。 陆兆影看向他的胳膊。 先上车我看看。 等到黑色的卡宴开走，公交车站一直不敢出声的其他人才松了一口气。车上后座，司机在开车，陆兆影拿出了车上备用的医药箱。 我看看你的伤。 他小心翼翼地卷起潘明月的衣袖，才发现他的胳膊蹭破了一块皮，有些青紫色，微肿，在白皙纤细的胳膊上显得十分刺眼。陆兆颖本来的专业就是学医的，看出来没有骨折，只是受了外伤，才小心翼翼地给他涂药水。涂完后，他才看向潘明月，对方的情绪已经稳定了。这是他认识潘明月以后，对方第二次哭。一路上，两个人没再说话。等车停下的时候，潘明月才反应过来，这里是秦冉的家。今天来秦冉家的人有些多，潘明月认识的几乎都来了，包括林思然、常宁这些人。他进去后，换了一件秦冉的衣服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的程子玉，看到潘明月下来，伸出一双藕臂让他抱，一双眼睛像是洋娃娃，扑闪扑闪的。程子玉也快三个月了，似乎是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也不喜欢让人抱了，喜欢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深思。平日里除了秦冉跟程俊，其他人想抱他一下都难，不过潘明月例外，毕竟这是唯一一个让他妈妈都妥协的女人。吃完饭，陆兆颖被程俊叫上去问话了，潘明月就回宿舍，程金送他回去，秦冉也没有阻止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接到了常宁醉酒例行疑问的电话。 明月啊，你有没有兴趣？ 有。 这次潘明月想也没想就回道。他之前学稽查官，大部分是为了潘明轩的理想，是为了继承。可这次边界一行之后，他才真正明白了这个职位，才对129产生了兴趣。常宁有些不敢相信，他放下筷子，把手边的一杯酒全都喝下去，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，直接抬头。 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你，你跟我去黑街报道。 潘明月还没有来得及回什么，常宁就啪的挂断了电话。20分钟后，车停在路口。潘明月走到宿舍楼门口，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风夫人。 风夫人。 潘明月礼貌地看向风夫人。这一次看她，潘明月无比的平静，如同看一个普通路人，没有什么两样。风夫人手中拎着一个袋子，是某个奢侈品的项链，她递给潘明月。 你封叔叔晚饭的时候说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这是阿姨送你的礼物。 感谢潘明月说到做到，没有纠缠封词。 不用了，我不过生日。 潘明月疏离地转回了身。刚要走，一道刺耳的刹车声停下，黑色的车停在他身边不远处，后座的车窗降下，露出常宁的那张脸来。 明月，快跟我走，我们去报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